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《唐诗三百首》第四十首《子夜四时歌·下歌》，李白著。 见我身边的邯郸花荷花，我挂谢西彩。眼看哎呀呀，回酒不太挂归去王家。 晚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，